第92集，罗明瑶没说话，他不想读博的事儿，唯独还没告诉赵斌，他不知道怎么说，心里总是害怕赵斌会因此对他失望。赵斌没得到回应，微微有些惊讶，看罗明瑶不吭声的样子，就觉得他又有事瞒着自己，于是皱眉头问道：“ 怎么了？读博的事情也有问题？是周老师不带学生了？不可能啊！”今年说以后只挂名，明年就全部脱手了吧？你们主任这么绝啊？ 不是不是。 罗明瑶赶紧解释。 周老师是说过，如果我要读的话，他还是能和主任商量的，就带一个博士，后面就不带了。 哦。 赵斌眉头皱得更紧。 但是呢？ 罗明瑶缩了缩头，硬着头皮继续说了下去。 是我不想读了。 为什么？ 赵斌心里有些诧异，罗明瑶之前没有说过不想读博，一直以来说到未来规划，他都倾向于留院，但是要留院就是一番激烈竞争，文凭出身上就必须读博，甚至读博士后出国留学。罗明瑶察觉到他语气里的一点怒气，不敢开口解释，自己不想继续读博，不想留院，部分原因要归咎于这次非常失败的开题，科研的压力，内部竞争的排挤，让他产生了退缩，这个原因他不敢告诉赵斌，当然还有别的理由，但他的沉默让赵斌很烦躁。赵斌从他写论文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他对科研缺少积极上进的态度。赵斌在大学毕业就离开了家庭，从研究生到工作，每一步都是拼杀一般全力搏来的，那种一无所有全靠自己的生活，被逼迫着全力以赴的争取。他回想一直以来罗明瑶的学习工作态度，发现他实习的时候临床不积极，读研究生时候写文章不积极，这样消极的态度对他来说就是怠惰，这让他几乎有一些愤怒。赵斌压住烦躁时候就忍不住要吼人的冲动，语气僵硬地问： 不读博，下一步又怎么打算？ 罗明瑶小心翼翼地说： 报规培生，本院规培三年再说。 再说这个词重重地刺激了赵斌的神经，他立刻吼了过去： 三年规培，读完了还是在说什么？一个规培读完根本就不可能留院，不留院你又打算以后在哪儿工作呀？ 罗明瑶不敢说了，他心里确实没有三年规培结束后的打算，选择规培已经是得过且过，拖一阵是一阵的打算。赵斌看罗明瑶埋着脑袋缩着脖子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准备逃避这个问题，他心头火烧得更大，就要忍不住开训，然而这个样子却又让他心软，什么狠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在到底要不要逼他一下这个问题上纠结良久。房间里安静的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，这样的压抑是两人同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。不知道谁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两个人都下意识的去摸自己手机，赵斌群里也有消息，他借着机会心不在焉的翻了翻，注意到时间已经晚了，今天是赵斌的下夜班，他也该出发去医院了。想像平时一样给罗明瑶道个再见，吻一吻他，回头又想今天才生了这么大的气，要让他好好反省，于是抓起手机门口换了鞋就走了。罗明瑶听到赵斌的动静，反应过来人要准备上班了，正要起身送他，就看见他怒气冲冲的背影。罗明瑶心里慌乱了，这一次赵老师是真的嫌弃自己了。赵斌到达急诊科早了将近一个小时，都是因为心里憋着气，走的时候也提早了，路上脚步又快，早这么多道，坐在休息室又想自己这个气没意思，来这么早不如在家抱着人好好说话。他拿着手机犹豫要不要给罗明瑶发消息，又觉得这件事上面自己不能先服软，必须让他认真对待，这是为了他前途着想的事情，罗明瑶怎么能没有一点计划和安排，他一定要好好管管。于是他最终打开聊天对话界面，也没输入东西， 想来想去，恼火地把手机扔进包里，算着时间充裕，出门去给今天值班的人买夜宵。这一场冷战就这样持续到了春节前。罗明瑶不会改变做出的决定，也不愿明说自己不再读博的理由。每次赵斌要跟他谈这个话题，他就压低头坐着，一副学生做好准备挨老师训的模样。赵斌也不愿放松要求，只想他改变想法，认真考博。两个人回家也没人主动开口，睡觉也是背对背，都等着对方松口。大年二十九，赵斌下夜班，接班时候急诊科就是乱糟糟一团。从口腔医院来的120刚到，救护车上下来三四个家属，又是吆喝快不行了，又是叫医生救命的，现场差点失控。口腔医院急诊一般就两个人，派来跟车的是实习医生，处理事情没那个底气，胆战心惊地跟在担架车后面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赵斌换了白大褂，直接出来帮忙接病人，扫了一眼口腔实习同学的胸牌，写着八年制口腔医学白小黎。带着病人进入抢救室检查病人，病人颜面部和嘴唇明显肿胀，躺在床上费力呼吸，意识虽然清醒，但这个呼吸情况看来病情危重。实习医生白小黎无措地站在抢救室，两个内科急诊医生紧张地查体，护士跑来跑去装监护仪，拿抽血针准备抽血。病人因为呼吸困难不再说话，房间就这样陷入尴尬的沉默中。赵斌瞥了实习生一眼，白小黎茫然地回看。赵斌烦躁地说， 病史说病史，总不可能八年制出来实习，这么久了汇报病史都不会啊，说你们的治疗和初步诊断。 白小黎吓了一跳，赶紧组织语言，有些结巴地汇报病史。 病人中年女性，那个主诉是口腔溃疡七加小时，查体做侧颊黏膜一升三厘米大小溃疡。 哎，你不要紧张。 值班医生哭笑不得地打断他。 赵斌收着脾气，把学生吓坏了，你说你们口腔看了是怎么回事啊？就送我们急诊来了。 白小黎放松下来，把病例汇报考试的格式扔一边，讲道， 病人是因为口腔溃疡来的我们那儿，他给我们提供的情况是下午五点过开始出血，口腔溃疡，当时疼痛能忍受，后来觉得越来越严重了，就到口腔医院来就诊了。今天我们的病人很多，还没看到他，他跑来找我们的护士说能不能插个队，实在疼得不行了，说感觉溃疡都长到喉咙上了，呼吸都受影响了。我们老师马上出来看，就看见他嘴唇脸都肿了，查了溃疡不大，咽后壁也没有看到溃疡，听他说有呼吸困难，怀疑有过敏，就让我跟着救护车赶紧送过来了。 家属来一个指导情况的。 赵斌对着抢救室门口喊了一声，病人的丈夫满头汗地冲了进来。 今天一天都吃了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，以前没吃过的？ 丈夫擦擦汗摇头， 没有，今天一天都在家里吃的，真没吃什么特殊东西。 赵斌继续问， 以前有过触碰东西吃东西或者药物过敏吗？ 没有，没听说过，这几年也没有生病住院，不知道什么药物过敏。 赵斌扫了一眼监护仪，心率100次每分，血氧饱和度 90%， 已经有下降了。白小黎补充说，病人的呼吸困难有进行性加重，这种时候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已经不重要，就查体和病史来看，可以基本判断是喉头水肿，继续拖下去呼吸困难加重只会造成窒息。赵斌迅速向家属介绍病情，建议随时准备气管切开。 目前喉头水肿原因不明，我们本着先抢救生命的原则，先对症用激素把水肿稳住，但是找不到原发病，就是治标不治本，随时可能出现病情加重，到时候喉咙里面进不了气，人可能就是活活窒息死，到时候必须气管切开帮助他通气，总要过了呼吸困难这一关，后面才能有机会往下，是不是？